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北京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大运河文化主题艺术作品展览在通州区图书馆开幕，请听报道。 作为活动的主办单位，北京文史研究馆从3年前就着手筹备本次画展，以文史馆为依托，画展兼具文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体。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赵亚军： 因为北京文史馆呢，1/3的馆员应该是我们的史学家，有2/3的馆员是我们书画家啊。画家呢，他的这个画画没问题啊，但是他很多呢，他是对历史的这些了，他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就发挥我们史学家的作用，就给我们的画家了还原当时的历史，讲当时的故事。画家了，理解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回去创造小稿。那么小稿创作以后的话，回来还要跟我们史学家反复的在沟通。当小稿定下来以后，我们史学家就退出了，那么就是完全由我们画家来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这样的特长。 在展览的艺术性方面，作为主要创作者之一的郑山路画家介绍： 所以艺术性呢，实际就是说在尊重历史的元素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再发挥我们的艺术特色，笔墨的这个元素啊，因为它毕竟是用中国画的这个语言嘛，当然也不排除呢增加一些我们掌握的美术的全方位的修养吧，就其中比如包括西画的表现方法，还有其他画种的表现方法，更可能的让我们现代的人呢能接受我们这种表现的方法。有些新的这种画法呢，我认为也能全面的把当年的风貌给它表现出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15周年，暨王岳川师生书法展正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北大书法所15年来招收近500名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精英班学员当中部分师生书法作品约70幅，集中体现了北大师生文化书法的风格。朝阳区今年将完成新增改造绿化面积1000公顷，18里店地区的小武基、横街子等3个公园将在年底前完成乔木种植。依托拆迁腾退空间建设的小武基公园明年10月将建成开放，为周边百姓提供新的运动休闲场所。第16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正在进行当中，将于本月18号结束。本届美食节开办了寻找老味道、走进社区惠民工程、走进商场健康欢乐购、走进酒店嗨翻美食节等活动。东城交通支队昨天在17处超标电动车临时牌照发放点开展了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走机动车道主题宣传活动。据了解，下一步本市将加强对超标电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管理，明年5月开始，电动车违规将按非机动车进行处罚。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最新发布地铁27号线昌平线南延建设进展，目前已经有75%以上的场地实现进场施工，未来昌平线南延还有望继续向南实现和9号线的握手。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高压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爽，气温回升比较快，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也非常高，是冬日里难得的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由于户外气温整体比较低，而且风干物燥，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和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四了啊，最近一段的这个周四啊，好像都挺难的。 你是说内容吗？ 心情两难啊，是因为好像大家不太能注意到的一些装修问题，或者说大家可能也在这儿会犯嘀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帮您提出来了。 是的 啊，就有一个年终大考啊，就是选择题，今天咱们继续做题。因为呢，我们慢慢发现这题啊越来越多， 或者说越来越模糊了， 就是纠结的事儿特多。 是的 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辅导老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包园家具的总经理蔡萌蔡总。 大家下午好， 欢迎蔡老师啊。那个今天呢咱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实际的一块儿答题啊。这个题特别有意思，而且之前咱们的题基本上都是2选1啊3选1，今天上来的第一道题可能就是一多选，就是好多项，因为这里边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最怕就是多选。 那我先念念题，你们先听听，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答一答啊。首先咱们要关注的，今儿一开始咱先进厨房，因为说句实话，家里边说到装修啊，厨房卫生间我觉得是两个重头，所以呢在这个两个空间里边所产生的问题和疑问也是最多的。今儿咱们进厨房，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橱柜的那台面啊，台面您会怎么选择呢？我是说它的材料怎么选。 A 有天然石， B 有人造石， C 有木质的，E 有不锈钢的。 直接都 E 了 啊，最好还有呢、还有石英石台面。这么多，你选最后一个，不锈钢的。 还有不锈钢的呢？ 不锈钢是你看，这 题干一多了吧，大家就容易 忘了。如果要不锈钢，那太像一个专业饭馆的台面了。 哎，真有不锈钢，我们家就是不锈钢。 但是如果我选的话啊，就无论是人造的也好，天然的也好，不锈钢的也好，都 OK。木头的可能我不会选， 木质的你不选。 哎，其他的都可以。 是因为你觉得木头的放在厨房里边不经脏？ 不不不， 保养也是问题。 不抗造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想在台面上，你可能会切个东西呀，那个放个锅呀，放个碗的，我怕它不经造。 前两天我在一个那个挺高级的一橱柜里边，我就看人家有八九个吧，就那种橱柜的样式，其中有两个都是木质的，而且我还说呢，我说哟，那这是不是就是中间一个岛台，或者叫，因为现在不是分中厨和西厨嘛，有可能有中厨台西厨台，我说不，这个就可以当中厨台使，我说这要是搁点什么烫东西没问题，我们都已经做过处理了，多烫的放在上面，如果您觉得要是那个想保护的好一点，您垫一垫子，其实它完全可以抵抗，是200多度吧，都没问题，您直接放没问题，处理 好 了， 它抗造没问题。但是你想，像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可能相对比较潮， 对 啊，可能你台面不可能永远是干燥的，对吧？有可能啊，你洗个菜弄个什么上头有水，时间久了以后，我怀疑像这木质台面它会有腐蚀。 人家说了，人家的防潮等级是比一般的咱们买的木质家具要高几十倍，它永远不会开裂。而且真是实木的 啊，真的 真的， 好吧，那我也不选。 来，先让蔡老师说说，你看这么多啊，有什么天然石啊、石英石啊、人造石啊、木头的、不锈钢的，您一样一样咱们说呗。咱先说说天然石。 天然石其实咱们说嘛，大理石，好多朋友都知道大理石是一个什么样的纹理和特性啊。其实也这个大理石也可以用于厨房的橱柜台面，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咱们先说问题吧。它的问题在于，就是大理石因为它表面有很多肉眼不可见的细微的这种小孔，因为它天然石材嘛，一定会有这种情况。那这种小孔的存在呢，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后期使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厨房台面嘛，不可避免的会沾上一些汤汁儿，对吧？然后呢，如果打扫不及时的时候，这个带有颜色汤汁儿会渗入到这个石材里面，除非经过抛光处理，然后再做结晶防护，那么否则它上面老有一块这个脏印儿在上面。所以呢，那个天然，这是天然石材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它的好处是花纹非常漂亮，而且是纯天然的这种纹理，找不出第二种一样的。您要挑中一款这种天然花纹大理石的话，那就是您家独有的。所以它这一点非常适合，就是对于设计、对于材质、对于整体的厨房的设计感、品质感有一定要求的客户去选用。 对，有好多人都说我们这是仿大理石台面的，做的说，哎，我们这跟大理石真的一样。您如果单个瞅，您比如说单着瞅大理石，单着瞅这个，您可能分不出来。但是把两个往这儿一怼一比较，哎呦，光泽度和它的那种手感完完全全不一样。大理石台面是真漂亮， 对， 真漂亮。 对， 所以呢，就是家里有，但是大理石台面很贵啊，应该是所有的今天我们说到的台面当中是最贵的。 确实 确实是最贵的。但是呈现出的效果不一样。如果您家厨房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家是个大别野，然后中间是有那种岛台的， 岛台，对， 您可以把岛台弄成大理石的， 没错， 绝对一流， 而且画龙点睛， 对，好看极了。 对，对。 那说说石英石。 石英石我觉得应该是现在被消费者选择最多的一款台面，它的适用范围比较广。再一个呢，就是它在使用过程中啊，用通俗的话来说非常抗造啊。比如您家要是咱们先来判断一下是谁来下厨啊。一般很多女士下厨的时候都会比较仔细，那做完饭以后现场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啊，那个厨房维护得很干净。如果男士下厨的话，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现场做完饭以后跟打扫战场一样，那到处都是那个油烟汤汁儿。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石英石就非常适合以男士为主的这样的下厨的这样的一个人选啊，因为它做完了以后，石英石台面的好处是， 随便怎么用它都不会渗脏， 嗯 啊，那个脏东西很容易清除。再一个耐高温，比如说这锅刚从那个灶上拿下来，你可以直接放到这个台面上，没事儿，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有时候大理石不一定，你得加一隔热垫，那个实木的不用说了，肯定得加。一会儿要说的这个人造石，耐热也有问题，你也得加一个隔热垫。但是石英石台面是没有关系的啊，它用起来会很好打理啊。而且呢，有时候您犯懒切点东西，不拿那个切菜板，直接在石英石台面上切， 也没问题， 也是没问题的。 对， 啊，不用担心会被划伤，因为它的硬度非常高。 嗯，好。那人造石跟石英石比起来，其实我觉得人造石第一是做得漂亮啊， 嗯， 确实是漂亮，比石英石的花纹它可能更丰富一些。但是人造石的好像就有一个刚刚您说的那缺点， 嗯， 它依据它的工艺标准， 嗯， 可能它的耐造程度稍微差点。 对，它的硬度没有那么高， 哎， 再一个呢就是耐热系数也会低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人造石台面其实用起来手感还可以， 嗯， 因为石英石和天然大理石都会有点凉，但是人造石不会，人造石温度会比它稍微高一些。 嗯， 另外呢，现在有一些进口的人造石，实际上做的还是不错的，价格也很贵。它上面也有带有一些这种，虽然是人造石，但是它有一些纹理，其实视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对， 嗯， 但是不好的人造石就会出现开裂。 对， 比如说，尤其是灶台旁边， 嗯， 因为它的冷热交替会非常频繁， 嗯嗯嗯， 您一发现，如果您灶台旁边的那一块板子啪裂了，那就说明这一块人造石其实质量一般。 嗯， 对， 好的人造石其实造价不菲呢，也挺贵的一块。 嗯， 啊，这个是人造石的一个缺陷，就是它的价格限制了它的很多的一些使用的年限等等等等。 嗯， 对，我接触过一些进口品牌的人造石啊，它价格可能会超过大理石的价格， 嗯， 非常非常贵， 非常贵。 但是那个材质和它那个就是纹理质感，是有一些这种普通的这种人造石所不能比拟的。 对， 有它独到的优势。 嗯，接下来说说木质啊，这是维哥一开始坚决不要的啊。 我相信我跟蔡总的观点是差不多的。 是吗？ 嗯， 我也不会选实木的， 一看就是不够大，真的。我是看见那实木，因为实木和石材啊， 嗯， 它进行一个结合，出来的效果特别好。 哦， 就是它是木头，是跟其他的那些无法比拟的一种美感， 嗯， 尤其中间有岛台。 嗯， 您旁边的，比如说您用的石英石啊，人好一点人造石啊，包括大理石都没问题。中间有一块木头在那儿，你就感觉好像你做饭的空间从一个屋子里变到了自然环境， 嗯， 就是它给你的这种舒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了，蔡总，别听他忽悠了，来您说。 我觉得选实木台面，橱柜选实木台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嗯， 您家要有几个佣人。 哦， 在边上打理，嗯， 就是你切一刀，他帮你擦一下。 对对， 好，还其实还有一个，现在为什么好多人选木质台面啊？那个导购小姐姐跟我说的也特别有意思，说现在好多的那个家里边其实不做饭，做的很少，最多呢也就是热热饭。 嗯， 他们买这个就是为了好看。而且呢，他们把比如说，有这个阿姨啊什么给做的饭，他们就摆在这个木质的台面上，之后它照相好看， 啊， 嗯， 哎，为了 拍出来 漂亮，发朋友圈哈， 哎，对，就是说大多数人可能会选，就是不做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这个， 嗯， 因为木质台面其实造价也很高的， 对， 比某些的石就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天然石的， 嗯， 要贵得多。 嗯， 真的要贵的多，而且人家什么木头都能给你弄出来。 对， 我说那什么金丝什么都可以吗？他说没问题，只要您那个我们就能给您处理，嗯，因为处理的工艺大多差不多。 嗯， 他都能给你处理成那样。说哦，好的好的，特别棒特别棒。好，那木质咱不聊，咱聊聊不锈钢吧。 好，不锈钢台面其实好处就是非常易于清洁。嗯，不会那么容易挂脏。嗯，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是最致命最致命的问题， 嗯， 就是它的接缝处不好处理。 啊，那它不像人造石啊、石英石啊、大理石啊，接缝其实做了这个处理以后，你有可能都看不出来。但是不锈钢你接缝处理的再好，它也会有一个缝在那儿。您家如果是 L 型的橱柜或者是 U 型的橱柜，建议您要谨慎选择。如果一字型的，而且您这个长度刚好是这个不锈钢台面能够覆盖的最大长度范围之内的话，其实选不锈钢台面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它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就它可以跟水盆做成 一体的， 做成一体的，没有缝隙，后期使用的时候更好打理啊。再一个呢，就是它表面会非常光洁，非常光洁，也不容易沾脏东西。 是的，非常好打理。 像后厨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对，而且现在不锈钢您选台面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花纹纹理，您可以选。 对， 不光像这个后厨可能选的就是平亮的那种，那边呢有什么菱形的花纹啊，有设计成什么各种图案的，而且是雕在里边的那种花纹，也挺漂亮 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 啊，我们家用的就是不锈钢的，特别好。唯一一个稍微费劲点的，就像蔡总说的，首先您最好是一个一字型的，您用那个它没有什么接缝的问题。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之前您要先把水盆啊什么这些东西先定了，而且您要把水盆给他。他再给您送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体， 他能坐到里头去。 对，他你必须给他，他通过什么焊呀、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给您焊成一体的，最后一块才安。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方便的地儿，其他都挺好。还有一个不是特别方便的，我个人觉得啊，我也挺担心的，万一哪天这要是比如刀啊不小心掉哪儿了，啪磕了一个洞出来，那整个台面就废了。 也是， 有 道理。 对，整个台面就废了。 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到汽车维修技术了。 钣金 ，对， 看来也是能修的啊。好啊，关于台面能选的特别多啊，您怎么选就看您了。接下来我们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还是说橱柜。其实说到橱柜，大家去市场上看啊，无非两种，一种呢叫定制的橱柜，还有一种叫整体橱柜。其实最开始我对这两个是模糊的，我说定制， 你就觉得这俩很像， 定制的不就是整体的吗？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俩不一样。 对， 定制的只是定制了柜子，而整体的是包含所有的电器全在里边，比如说我把这个抽烟机也放在里边了，灶具也放在里边了，烤箱也放在里边了，整个您不用再买什么电器了，它给您整体橱柜，就是整个一个厨房全给您了。 是的， 您只需要告诉他我要蒸箱，我要烤箱，我要洗碗机等等的，您要什么他帮您设计。 对， 是这样吧，蔡老师？ 对，就是相当于它整体橱柜把这些电器只要是可以嵌入的它都做成这种嵌入式的电器，后期再使用起来的话它的整体感会非常好。而且呢，它要把这些电器全部嵌入进去的话，它也会整体考虑您家的水电走位，然后包括还有橱柜的尺寸以及您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人体工程学方面的因素它都会考虑进去。那您如果不做这种整体橱柜，选单独的定制橱柜的话，可能后期有些电器比如说我们要外置，或者说要考虑到未来它的一个摆放的话，其实这个还是我们要在设计阶段或者后期使用阶段加以注意的地方。 对， 另外呢，就其实家里空间大，比如说我家里面分中厨西厨，这种我也要布一些烤箱蒸箱洗碗机集成灶，包括油烟机，包括嵌入式冰箱的话，那我们就选这种整体橱柜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这些因素它都会综合考虑到。那么您如果说我就是普通那个居家两口之家，两居室三居室公寓这样的，建议还是选这种定制橱柜，因为呢它对空间的综合利用方面来说会比整体橱柜要更细致一些。 好，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录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20平客餐厅8880元。啊，没有80元啊，我多加了80块钱啊，8800元啊，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情您可以到店里看去。啊，说到这儿了，咱们也来选择一下这个刚刚咱们说到的橱柜，这其实有点像， 嗯， 包括跟咱们全包员什么的都有点像， 嗯， 就是在橱柜这一块我是选择全包还是分包，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是只做柜子， 嗯， 电器我再选， 嗯， 整装呢就是我所有的全部交给你了， 嗯， 什么我都不用管， 嗯， 这就是整包了。 其实如果我的话得看产品，就比如说啊，可以全包，比如说到全包员我一看，那我想全包，包括这个厨房的这些电器啊，比如抽油烟机什么的， 嗯， 哎，我有一些思路啊，我可能需要哪个牌子的或者哪一种抽风的效果的， 嗯， 哎，我一看人家那儿品种很多， 嗯， 琳琅满目， 嗯， 那 OK 啊，那我可以选。如果要说哇就这一种啊，没别的选的呀，那可能就单聊了。 对，而且就是咱定制不说了啊，定制因为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包括您整个怎么设计，那个您随便啊，按您的意图走都没问题， 嗯。 但是呢，如果您要是整装的话，建议您啊，稍微注意一下电器的品牌，就是别您一看，哎呦。这个整装的怎么比定制的还便宜啊？ 嗯， 啊，人家还能，嗯，有这有这有这有那，但是您发现，哎呦我的天啊，送的这些燃气灶也好啊，抽油烟机也好啊，全都不知道哪儿产的，啊，标识也找不着。 嗯， 一开始反正是能用，但是最后您一定得换，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换。 嗯。 对，小胖说这很重要啊，尤其这种嵌入式的电器，还是应该选择大品牌。啊，一定要选择，首先是有品牌的，再一个三 C 认证也很关键。您看一下，别回头选了一个不知名品牌，您这又是嵌入型电器，然后尺寸又比较特殊，后期真有什么问题，更换都很难，这个换到尺寸一样的产品，那样的话，您还得再改柜体，代价会比较大。 对， 嗯， 所以这个在您如果选择的是整装，就是我整个的厨房的装修，我全部选择一家。您就看它电器的品牌能够给您什么样的。 对， 现在好多高端的其实都是做整装的橱柜的，啊，人家整个叫厨房居，哎，忘了那个专业名词怎么说了啊，人家说那一套特别好，就所有的全都带上，而且呢，你看它的这些电器的品牌，您就能判断它大致的价格了，比如说有那个就接近100万一套的， 我 啊，你看那些家电基本上都是最顶级的家电品牌， 嗯 啊，这橱柜啊，这个橱柜咱不说，比如说它的抽油烟机啊，它的灶具啊，等等等等，包括它的烤箱啊、蒸箱啊，全是世界级品牌，那一定价格不菲。但是呢，也得看这些贵有贵的好处，因为它的温控啊，各方面确实做得不错。但是它适合不适合您二说， 对， 因为我真的是用过啊，我用过一个世界顶级的，这品牌我就不说了，用过他们家的电磁炉， 嗯， 哎呀，那这慢的哟，真的巨慢无比，实在等不及了，因为我们要拍片子，这边的水一定得把它弄开了，或者说炖肉，我一定要让它大火开个10分钟，这边半天不开， 嗯， 就拿了一个咱们国产品牌美的啊美的，拿了一个电磁炉。不到100块钱，啪往那儿一放，不出30秒，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开了。 哎呦， 这个搁那儿5分钟没动静，人家说啊，我们这个就是要让它的温度做到很精确，怎么样？ 人家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温水煮青蛙。 小胖说这确实是因为中西饮食文化那个差异比较大嘛，咱们习惯大火爆炒，老外习惯那个慢火慢慢炖，那一道菜可能煮一宿。啊，咱们如果看过很多西方美食节目的话，它有很多是一顿炖10几个小时的这种菜， 对 啊，所以它不用那么强劲的火力。 是， 但你说它这个产品好不好？确实好，因为它讲究的是一个恒温或者，恒定的一个功率输出。 嗯嗯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选择，比如说烤箱， 您可以选择一些大品牌，那个它的温控效果，包括它的，就是它连整个食物的那种您要几分熟，它都能严格的控制住，那个我觉得还不错啊。灶具什么的，我建议您还是依您家里边个人情况而定啊。那个齐峰特别有意思，说自打你们开始说装修啊，我就怎么看觉得自己家里边那么旧呢，啊，特别旧，特别想再装一遍。但是吧，我现在经济暂时不允许，你们说怎么办呢？ 请你收听我们晚上直播的节目。 怎么晚上是交挣钱呢？ 不是，有关于建行的那个，你可以听听。 那装修贷是吧？ 啊， 我觉得呀，就是，暂时如果经济不允许的话，大装可能性不大。 嗯 啊。您可以通过一些小的软装产品来提高您的一些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其实稍微的，我只要换一件家具，甚至我家具不换，我只要换一个桌布，只要换一个沙发罩，只要换一个枕套，换一个墙上挂的一些绿植的那些容器，换一个花盆，整个您的家就不一样了。 对， 真的。真的，您可以回去试试去啊！这个，因为我身边有一朋友，就是也是家里边特别小，他也不想动了，但是呢，就依靠软装的东西，把自己家捯饬的特别漂亮。最关键，人家在街上捡了块板，自己让男朋友做了一个那个餐桌， 吓我一跳，我也做了一灶台的， 做了一餐桌，倍儿漂亮、 哦， 真的特别漂亮。 那也说明人家是个有手艺的人。 对 对 啊，只要爱生活，您的生活一定会很美的。 是的 啊 ，OK 了，来，咱们接着做题啊。接下来呢，咱们说完了橱柜是选择定制的还是整体的，其实也是看您的选择了。接下来的这个题啊，我觉得也得是看家里边的情况来定了啊，没有什么。一定准确的答案就是卫生间。卫生间咱们先从门说起，就是卫生间的门，您是选择是让它向外开呢，还是向里开呢？咱们回忆一下，哥，你们家的卫生间门是 向里开的？ 我们家的也是，但是有人说了，咱们这样的开法可能会有大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了， 对， 在浴室里边或者在卫生间不舒服晕倒了、正好倒在这门口了，您门可就开不开了。 嗯，是不是也得看，就比如说你的卫生间的空间足够大， 对， 嗯，你往里开没问题，如果很小可能往里开就不太行。 我觉得一方面是卫生间的空间大小、还得看你外边的空间 啊，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嗯， 对， 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题啊没有标准答案，还是看空间，一个是卫生间里的空间，一个是卫生间外的空间。比如说咱们正常啊，北京一般我们接触的户型多数其实朝里开的空间是够的，是够的，而且它里面还会让出一些动线的距离来。说那个如果真是小到里面万一有一个人在里面晕倒了，正好倒在门口，那要这种情况的话，我估计啊这个卫生间可能就得外开了，因为里边空间可能就不够这个门打开的动线安排了。那比如说咱们那个在飞机上看到它卫生间空间很小，飞机上那个卫生间的门都是朝外开的，都是朝外开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方案，对，我可以把门做成那种现在有很多铝镁合金、钛镁合金的门，它是中间折叠的啊，这种门就会比较省空间，比较省空间。但是它不像那种整扇门的密闭性能那么好啊。 嗯， 最大的优点其实是节约空间，所以这个呢，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看里面够还是外面够，然后再定内开还是外开。 嗯， 但实际上内开会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卫生间都习惯一推门就进了， 对 对。他如果外开的话，还得拉开然后再绕进去。 嗯嗯。好，这个也是视您家情况而定啊。插一个卫生间的题，其实还有两道题也是关于厨房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可能出不出来了。一个说是橱柜的那个顶柜要不要做到顶，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盆，就是厨房的这个水槽，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是选择台上盆、台中盆还是台下盆呢？可能出完这题大家就觉得，嗯，水槽怎么还分上中下吗？我是不是说完之后你才会， 是，我也懵了一下，